at our next meeting during the FIS Congress Week in Barcelona in early June. 好，那确实是如此的。我还会继续协会的工作，并且呢，在这个六月份的初期啊，我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所举行的成员大会去进行我的工作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一位加拿大的滑雪退役运动员的一个专访。那么从这里边呢，我